请掀开经本，《地藏经》科注轮观第二十面，轮观第二十面第五行，第五行从第二句看起，我们将这个文呢念一段啊。随所修学助禅三昧之业，无所要著，乃至遍修一切善根菩提分法，于生死中无所缺微，不落二尘，以以能习相二观心，最妙巧辩众之所依行根本故。这个是一段。这是观法了幕后啊，是越来越重要了。修行最要紧的是转变我们的观念啊，所以叫观法。观法也就是转变观念的重要方法啊，重要的原则。因为凡夫的观念都是错误的啊，佛菩萨的观念呢是正确的。这个说法到底以什么为根据呢？这个根据就是事实的真相。如果与事实真相相应的，那么这个观念是正确的；与事实真相相违背的，这个观念是错误的。我们如果知道他理论的依据，对于佛菩萨的说法就不会怀疑了。他的事实真相，华严经上说的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我们换一句话说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这个是包括尽的。一切众生不仅仅是人类啊，众生的本意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就叫做众生。所以众生两个字啊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一切的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乃至于一切自然的现象，自然现象也是众缘和合而生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虚空法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众缘和合而生。那它怎么生的呢？佛告诉我们，它的真相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在这一段文的前面，是法相唯识家所讲的，一切法唯心想生，这是事实真相。离开了心想， 就没有一法一相，而能自见差别。这是说明唯心所现的一切相，这个相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，是无障碍的，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四事无碍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分别心，他没有执着心，所以境界就是清净平等无有障碍。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细心去观察，你看看婴儿三四个月的婴儿，五六个月的婴儿，我们讲他还不懂事啊。什么叫不懂事呢？他还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天真的在这个时期当中，你看你给他糖他喜欢吃，他拉的大便他也喜欢吃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嘛，糖跟大便是一样的嘛，是平等的嘛，没有障碍嘛。可是我们才有分别，才有执着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就晓得障碍从哪里生的，障碍从念头上生的，这个念头是错误的呀。婴儿那个是正确的，那是对的呀。我们说他错了，哎呀，你怎么吃大便错了？在他的时候，我们错了吧？所以，立一切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个法界是无障碍的，是无分别的。那是真的，那真正相应的。为什么？没有一样不称心，唯心所现，那个心就是真心的。真如本性，真心的法法皆称心，所以我们常讲法法皆第一了，没有第二了。这个是佛知佛见，这是正知正见，所以我们的想法错误了，我们念头一起就有是非，就有人我，就有邪正，就有善恶，就有利害，全是妄想啊！要晓得真心自信里头这个东西通通都没有，所以我们凡夫起心动念，自己一定要晓得妄念妄想不与真实的境界完全相违背，所以佛法的修行就是把这些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看法修正过来。真心是清净心，真心是平等心。真心起作用是大慈大悲，那个慈悲是爱心，爱心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法法平等呢，这个叫慈悲，这个叫大爱啊！世间人说大爱说慈悲有名无实，不是真的。世间人讲真善美也是有名无实，哪有真的？真是有，善也有，美也有啊。非常可惜，被他的妄想分别执着破坏了。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真善美慧呀就现前了。那是本来具足的。所以这个是佛法讲觉迷。 讲这个观念邪正的唯一标准，所以称佛佛知佛见，称佛正知正觉，是以这个为依据的。那么修行人就不能不着重啊修观啊，修正我们的观念。前面说了两种，唯心是观跟真如是观，这个在佛法修学的是两个系统啊，这个是大系，两大系。这个两大系方法虽然不一样，目的完全相同，都是帮助我们恢复正知正见。我们如果正知正见恢复了，就不叫反复了。反复之见是错误的。正知正见恢复了，就是佛菩萨了。所以前面讲到成就，从心即三昧，再进一步入一行三昧，一行也叫一向三昧。上一次详细介绍过，念佛真正能得往生，心即三昧，就是我们常讲的功夫成片了。一行三昧就是净土讲的一心不乱啊，一心不乱纵然我们做不到，可是心地清净要做到啊。心即三昧说的是什么呢？真正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放下了，把是非人我放下，把贪嗔痴慢放下了，那个就是心即三昧。这个人念佛发愿求生净土，决定得生。这一桩事情呢，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，所以叫万修万人去啊。具体落实在生活上，前面跟诸位介绍天台大师讲的五庭心观啊，原叫五品，哪个做不到啊？除非你自己不肯干，你要肯干，人人做得到啊。生凡圣同居土啊，决定有份啊，叫万修万人去啊。除非你自己不肯干，那就没法子啊。只要肯去都能去啊，只要你能够把自私自利是非人我啊，这个贪爱的五欲六尘你能够放下啊。我在过去跟诸位报告啊，我们把这个东西归纳为两桩事情，一个是爱欲，一个是欲。是欲是嗜好啊，这个嗜欲要放下啊，喜欢这个喜欢那个都是麻烦，那个都是烦恼的根啊。 啊，所以佛给我们实心，没有爱好，没有事啊。你看佛吃东西特不，人家给什么吃什么，多好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嗜欲没有了，啊，爱欲断掉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心即三昧也。心即就是心地清净的，三昧是正受啊，永远保持清净心，就叫做心即三昧。啊，五停心观，无凭的修学，能入这个境界。我们要不用一些方法来对治我们的烦恼，我们烦恼怎么能够断掉？啊，佛法里面讲这个断烦恼的方法非常多，啊，这八万四千法门呐，《华严经》上讲2000个法门呐，2000种方法，啊，我们自己可以选择，啊，不会选择。天台智者大师给我们选择是好榜样，提供我们做参考。啊，那么有这个基础，啊，所以今天这个文说了，随所修学住禅三昧之一，住禅三昧之一怎么讲法？如果我换一句话的时候，大家就容易理解了。一切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啊，大家就好懂。无量无边的法门，修的是什么？都是修禅。啊，所以佛法总归纳到个最根本的原则，只有三个。戒定慧，定就是禅定吧。啊，慧不需要修啊，枢纽在定啊。啊，所以戒律这个持戒是方便法了，不是目的，是方便的。因戒得定啊，禅定呢还不是方法，还不是目的，目的是开智慧，因定开慧啊，所以禅定是开智慧的手段，持戒是得定的手段，所以戒律在佛法教学里面是手段之手段。我们讲的最初方便啊，像天台大师讲的啊，五停心观啊，五凭修学，那都是属于手段之手段啊，都是属于戒学，因戒得定啊，得心即三昧，得定啊，定其作用啊，就是智慧。清净心观察一切都是智慧了，啊，所以智慧不要学的，智慧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，啊，只要你心地清净，智慧就开了，你一分清净心开一分智慧，两分清净心开两分智慧，十分清净心开十分智慧，所以定的功夫有浅深不同啊，它起作用啊，智慧大小有差别，就这个道理啊。心不清净，那只有烦恼，只有妄想，决定没有智慧啊。所以学佛诸位抓到总纲领， 总纲领有戒定慧，你才会有成就。你抓不住纲领啊，那就是盲修瞎练啊，费的时间长，费的功夫多，得的效果少啊。许许多多人甚至误会，把福报当作功德啊，福报跟功德两桩事啊。这个诸位要晓得。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讲，这桩事情啊，福不能救啊！啊，这桩事情是什么呢？生死大事啊，了生死、脱轮回的大事，福报不能救。修再大的福报，你到人天里面去享受啊，享福啊，不能了生死。不能脱轮回呀！啊，那么了生死脱轮回，什么能救呢？功德能救。功德跟福德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在哪里呢？福德着相，修福德不着相就是功德啊。所以那个功啊，功是不着相啊，外不着相。内不动心，那就是功德啊。所以你看看，思还是一样，思想没有差别啊，用心不一样，结果就不相同啊。这个着相还得要以《金刚经》做标准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四相，佛说得很明白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这不说清楚了？如果我们还有四相，我们所修的这一切善法全是福德啊！跟诸位说，讲经说法都是福德，着相啊，来生得福报。讲经说法来生得什么？得法布施吗？得聪明智慧啊。财布施呢？得财富。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。所以生生世世修这些福德，着相修行，四相没离啊。那么你将来想大福报，像乾隆皇帝，乾隆皇帝真的这三种福他都修啊，啊，有智慧，又有福报，啊，又健康长寿。他福从哪里来的？前世大概是做法师啊，这么修的啊。啊，可是没有办法出离三界还是要搞生死轮回啊，辛辛苦苦修那么多，一生也就想完了啊。乾隆做六十年皇帝啊，做四年太上皇啊，说实在话了，也是一弹指就过去了。我们要警觉到啊，如果能够利益且相，那个福报就大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做佛做菩萨去了，不但设法界超越了，这个六道超越，设法界超越了，得真正的解脱。我们要明了这个道理，要深深体会到这些事实真相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啊。怎么个立法呢？起心动念为众生去想，不要去想自己啊，这个念头就转过来了 我们凡夫念头不能断的，总有念头起来啊。这里做一个转变，过去起心动念想自己，现在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。但是还要记住，以往起心动念想自己是造恶业，现在念头转变了，念念的都想一切众生是善业，如果是着相呢，还是福德啊，那就是你已经转了，你从三恶道转变成三善道，依旧没出轮回。所以断恶修善要不着相啊，这才能了生死出三界啊，不着相去绝对不挂在心上啊，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任何人做任何的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事，不要放在心上，这就是不着相。做而无作，无作而做啊，天天做，做了之后啊，心里头痕迹都不着，这是功德啊，这是诸佛菩萨之所作，我们应当要学习啊。所以一定是两种观道成了，这就是前面讲的舍摩他跟毗摩舍那啊，天台家讲的止观啊，止是所有一切妄念妄想分别执着止住了，停止了，不再有了。观是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观是慧也，只是定啊。两种观道就是定慧等学，决定心解了啊。诸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地方就在此地。啊，我们学佛学菩萨，佛菩萨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榜样啊，理上要学，事上也要学啊，我们是凡夫，如果事上不学，光在理上学没有用，那个理是空洞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境界先前你做不了主，你还会起心动念，你还会造作罪业，事上也要修啊。事上佛教导我们的，祖师教导我们的啊，过最低水平的物质生活，这事上修啊啊，才能够真正的将我们自私自利贪嗔痴慢的烦恼扶住啊。我们今天为什么佛不住？理都知道啊，经念的很多啊，讲的头头是道啊，啊，可是财神名食睡遇到了还起贪心，还把握不住，原因在哪里呢？我们总是想啊，把我们的生活水平呢，天天向上提升啊，你得有这个念头，你的自私的念头不能断。你的贪嗔痴慢天天还在增长，没有扶助啊。所以无论用什么功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功夫不得力啊。功夫得力的人，你只要细心去观察，看得出来啊，他的容貌你仔细观察，诚恳啊，态度诚恳 容貌清净啊，自自然然流露出清净慈悲的相啊，不是装出来的呀。啊，自然流露啊。如果我们自己心地清净，越能看得出来。啊，到自己心地真正有几分清净了。做佛经想释迦牟尼佛的行仪啊，祖师大德一生这个修学，你就看出来了，就能体会到了。我们今天看不出来，体会不到，是自己的心太粗了，妄念太多了，所以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识货啊，看不出来。佛菩萨祖师大德那个生活行持种种视线，那是宝啊。为什么我们称叫三宝？宝怎么讲法？不是一出家穿上这个衣服就叫做宝啊。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出家人死的时候现象非常不好，远远不如一个在家人，他算什么宝？啊，所以看佛菩萨的事情，啊，祖师大德完全效法佛菩萨，那是宝。啊，绝不是说世间人看不到，我们就不必了，马虎一点啊。世间人觉察到了，我们在装模作样啊，那你的心就不诚了，你是虚伪的，你不是真实的。诸佛菩萨示现，不论世间人见到不见到，也不必让世间人晓不晓得啊，一昧真诚的去实现，为一切众生实现啊！众生这一生不能觉悟，来生呢？来生不能觉悟，还有后生呢。佛菩萨绝对没有起心动念啊，这个才叫宝。如果起心动念呢，就不是宝了啊，那是砖头瓦砾，不是宝。修学住禅三昧，它不叫一切法门的，一切法门是从相上说，住禅三昧是功夫上讲啊。无论他依哪个法门修学，他都得清净心吧，啊，他都得平等智了，这个叫住禅三昧啊。所以住禅三昧是从功夫上讲啊，一切法门是从教学上讲啊，教学有没有成就？有成就，那就是住禅三昧了。啊，所以佛家讲教化，这个意思，这两个字的意思好啊。啊，是教，教后来有成绩表现，成绩是变化气质，它变化了。啊，这个禅三昧就是变化。禅三昧的对面就是散乱了啊，就是不正常啊。三昧是正常啊，啊，三昧的对面是不正常啊。啊，禅是定啊，禅的对面是散乱的啊，舍离一切妄想啊，贪嗔痴慢这种不正常的享受。恢复到正常的享受啊，这个定慧正常的享受啊，也是在学习啊，学习有了成绩了，这叫业啊。 正在造作的时候叫四啊，四有了结果，这才叫一。所以助禅三昧呀，就是一切法门的成就。下面这一句好话，无所要着，要是爱好，着是执着。你看看人家随所修学助禅三昧之一，没有起一点呢贪爱之心，没有起一点呢执着的念头。心这个清净心不断向上提升，没有退转了。诸位也晓得啊，这个在境界里面退转的人很多啊，自己得到一点清安，得到一点法喜了，就自以为不得了了，哦，我的功夫成就了，那别人都不如我了啊，这个念头一生呢就退转了啊。为什么呢？贪着了啊，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又起来了啊。所以世间的四禅八定为什么出不了轮回，就是染着在定中的境界。定中境界快乐，这个世间之乐没有办法跟他比的，定中有境界啊，禅悦法喜啊，世间什么样的快乐都不能跟他相比 啊。那么这种境界现前，你要一贪着就完了啊。那么你将来到哪里去呢？到四禅天去了，到四空天去了啊。所以一定要晓得喜怒哀乐啊，爱恶欲，我们中国人讲七情啊，财色名食睡五欲，七情五欲要认识清清楚楚，这个东西是轮回的根本。四禅八定好不容易修得啊，对于禅定里面的喜悦还起分别执着，所以叫世间禅定，不能脱离轮回。如果这个禅定当中的境界你真正能做到无所要着，这个禅定功夫就超越六道了，那叫阿罗汉所证的叫九次地定。他没有这个喜欢的心啊，这种念头啊。我在早年学教的时候总以为一定要到阿罗汉啊，到九次地定才能够无所要住啊，总以为是这样的。以后念金刚经呢，这才明白出国须陀环已经没有要住了，这想想是有道理啊。须陀环得的这个境界，如果他还有留念有贪爱，他怎么能证二果啊？就像我们爬这个楼一样，我们对第一层喜欢了就不会上第二层了啊。第一层能舍得掉他才能到第二层啊， 第二层不贪爱才能到第三层啊。一有贪着之心，顶多你就留在那个境界里头，不会再往下上面去了。啊，我们以这个道理，你就能够推想到四禅八定为什么出不了轮回，在那个境界里，那境界叫大落，他染着。啊，他不肯舍弃，所以就止于这个境界了。啊，修行人聪明，知道这个境界是虚幻不实的，自信清净心里面没有这些东西，啊，七情五欲通通没有啊。他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境界现前呢，他无动于心呢。所以他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，啊，从出国须陀环四相，我们不能说他完全没有了，很淡薄了，这个是可以肯定的，啊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非常淡薄了，所以须陀环他才能够不断的再往上面去，啊，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。他逐渐能证得。如果有所贪着，我证得虚陀环了，顶多你在虚陀环那里就不要动了，要死在那个位置上了，再也不会提升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的破四相、破四见，对一个真正修行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理念，而且要一定要做。我相就是破除自私自利，不再有啊自私自利这个念头了，我相没有了，不再看到别人这些是是非非，人相就没有了。我人之外，所有一切一真庄严都属于众生相，知道法法平等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缘生性空啊，梦幻泡影啊，这是众生相破了。幕后一个寿者相，寿者相是时间的观念，时间观念的时候也不存在，也不要去分别过去现在未来，有过去现在未来那是寿者相，时间有没有呢？时间没有，不要发明门里面跟我们讲的时分就是受者相啊，方分是讲的空间啊，方分是讲四方啊，四维上下十方啊，空间跟时间属于什么法呢？排列在不相应行法里面。什么叫不相应行法？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只是抽象的概念，决定没有事实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，都是依他起性的，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痕迹啊，动缘活合而生的。24个不相应呢？不是心法，也不是心所法，也不是色法，是个抽象概念。也就是说，似有，似上好像有这个概念，理上完全没有。似上有这个概念，只是个抽象概念，决定不是具体事实。实在上讲，连似都找不到啊。 你能不够把这个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放下了，不再分别执着了，受者相没有了。我们今天虽然不能完全放下，一定要明理，要多念，天天念这四句话，把这个念头啊淡下去，这就好。一年比一年看得淡，一月比一月看得淡，我们修行功夫就会得力了。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功夫都会得力。所以这个无所要着，要是爱好啊，没有爱好啊，没有执着啊，这个重要啊。啊，所以无论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无，我常常说啊，把对人事无控制了个念头，要舍弃。啊，想控制人、控制事、控制无，这个念头不好啊，这个念头也要住啊。那个占有的念头就更坏了啊，你控制这个意念呢，这是迷惑啊，占有是造业啊，要占有一切人事物造业。迷惑造业，后面苦报就来了。啊，我们病最重的是这个，要从最重的下手，从最重的这个地方对治。这一句话很要紧，很要紧啊。不着相，不染着。下面乃至遍修一切善根菩提分法，那一切善根就是事出世间一切善法，世间一切善法从哪里生的？无贪无嗔无痴，无贪无嗔无痴行一切善法，真善呐、啊！这个里面埋藏着贪嗔痴，修一些善法啊！我为什么做好事啊？有好果报啊！这是为贪心呢、啊，去做好事啊！人家常在佛门里的修善，不是为什么听说佛门呢、啊？谢意得万报啊！和这个生意到哪里去做啊？世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少啊，佛门有一本万利的生意啊，赶快去布施做好事。这贪心在修福啊！啊，他能不能得福啊？能得福。啊，这个福德是决定得到的，功德没有啊。啊，他修贪心修福也能得福报啊。还有诚慧心修福的啊，怎么诚慧心修福呢？他布施一万，我布施两万，我绝对不再强，把他压下去。诚慧心修福，所以知道贪嗔痴也修福啊。啊，修福得福报的是什么呢？变成罗刹，变成魔王啊，变成修罗啊。那个魔、修罗、罗刹福报都很大了，那几乎跟天王的佛宝差不多啊。那为什么？天王是善心修的啊，修成的。罗刹阿修罗啊，你像这个二次大战希特勒、墨索里尼那些人啊，那些人是就是贪嗔痴修的，修得很大。啊，那么这些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，我们一看就晓得业因果报清清楚楚，把佛所讲的这些话完全兑现了，啊，我们怎么能不相信？深信不疑啊！ 啊，过去康熙、乾隆皇帝那种这个福德善心所修的。啊，所以要晓得善恶都会修福啊。啊，还有愚痴修的，愚痴是被人骗修的，愚痴啊。啊，他对这个都糊里糊涂的，啊，也能修福。啊，那么将来想着吃福，啊，这个现在社会上人很多啊，多少富贵人有地位的人，不知道真正的福报。啊，天天在享福，福享完了没有了。物业现前了，啊，不晓得对社会做这个真正好的事业，帮助社会苦难众生呐，啊，你看有钱，举个例子，啊，捧戏子，啊，捧唱戏的，再多的钱他都愿意花，啊，那个贫困下贱人是一毛不拔。啊，那个福报是什么？吃福啊！啊，他所喜欢的，啊，全心全力去帮忙。啊，他所不喜欢的，理都不理。这种是属于愚痴啊！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社会，啊，许许多多有财富、有地位，啊，你一看就晓得。他过去修的是什么业因？啊，他今天得的是什么样的果报？啊，佛家常讲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啊，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啊，我们这一生，啊，过这个一生，我们学佛人很清楚啊。我过去造的是什么因，今生得的是果报吧？啊，对于过去造的那个因呢，就清清楚楚吧。啊，来生我的生活状况怎样呢？我自己也清楚吧。我这一生所做的，啊，我起心动念所作所为，感得来生的果报啊。所以要晓得命运果报自己造的。不是别人给你定的，啊，这些预言家所讲的一切都是注定的，这个话是错误的。谁注定的？上帝注定。上帝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？啊，不公平的人怎么可以做上帝啊？我们中国人讲天心仁慈啊，啊，天地鬼神的心是仁慈的。啊，怎么有这么不平等的待遇？这理上讲不通啊！这佛家讲你的命运是自己注定的，啊，自作自受嘛，那还有什么话讲呢？啊，既然自己注定的，当然自己可以改变。啊，如果我们能断恶修善，啊，就能够把我们的恶报啊。改变成善报。如果我们能破迷开悟，我们就能够脱离六道轮回，啊，能够升到四圣法界，啊，能够转凡成圣呢，就能够脱离十法界，啊，去住一真法界了，啊，去住极乐世界了。都是自己转变的，啊，不是佛菩萨决定的，也不是天地鬼神决定的，啊，自己命运是自己注定的，这个话讲的才有道理，啊，你仔细想想是合情合理合法，啊，讲得通啊，啊，别人给你注定的，他有什么权利啊？他权力谁给他的？啊，东方人的思想跟西方人 这是一个基本不同的地方。啊，西方人认为都是上帝注定的，啊，人是无可奈何，啊，一切要顺从上帝。啊，我们东方人的这个思想，一切众生跟上帝是平等的。菩提分法，这一句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叫觉悟的方法。菩提是觉悟啊！啊，你修一切善根，就是修这个事处世间法，重要的是觉悟。啊，觉悟呢，那就全变成功德了。如果单修一切善法，没有觉悟，这是福德，不是功德，啊，所以加上菩提分法了，那就是完全变成功德了。觉悟的人不着相，啊，不觉悟的人着相。这个觉悟不觉悟差别在此地。啊，我们要学觉悟啊，觉悟的人何以不着相呢？知道这一切相是幻象，不是真的，啊，所以他不执着了。啊，事出世间所有一切现象，皆是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呐，啊。如露如电是讲这些现象存在的时间呐，啊，很短暂呐，啊。啊，给你说真的。真的就是根本不存在，但是说这个话没有人懂啊，一定的深入经藏啊，跟你讲你才有的模糊印象。你要真正修行契入这个境界，那你一听就懂得了啊。契入境界呀，那个真相是什么呢？时间空间根本不存在，根本就没有啊！空间没有了，西方极乐世界就在此地啊！时间没有了，无量界变成刹那啊！时间跟空间确实没有啊！